这次来呀，天气很好啊，一路阳光明媚啊。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呢，开在路上心里面也很高兴。知道你们最近请了一位牧师，虽然现在是 part time 崔牧师，等到六月份他就会可以全时间的在你们当中侍奉。希望神大大的祝福你们这个教会，也是让崔牧师能够尽快的熟悉你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要爱我们的传道人，让传道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和你们一起同工，把福音再更多的广传。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正道。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让拉撒路复活，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是何等的大。主，我们也知道主你要借着这一个拉撒路复活的事迹，主要对我们传讲你许许多多的心意。主啊，就记着今天早上的正道，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为什么马大和玛利亚他会为他们的弟弟悲伤，为什么主你要也为拉撒路悲伤。主啊，因为你让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是极大的盼望。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知道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凡活着信你的，我们永远不死。我们谢谢你将今天早上的主日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宝座上面主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向你所付上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这一段的圣经呢，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喜欢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刚刚念了很长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那极大的盼望那但是我想我今天呢，在跟大家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沉重，因为刚刚好我第一次就是在去年十一月底的时候呢，我曾经分享过这一段圣经，但是没有讲完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很多，你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位陈长老，陈忠强陈长老他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呢，因为一件的意外离开了我们那在思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在重新的思想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上面会看到有一些意外或者是有人得了重病，或者是有许许多多的生离和死别，但是当我们在看别人的危机的所遇见的这些的危机的时候，和我们自己亲身去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在很熟悉拉撒路复活的这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呢，神是要预备我们，因为有一天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到我们人生的危机。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是不是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姐妹，也许你们当中还有慕道友。如果说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被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呢？没有经过试验的信心往往是不太靠得住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的圣经呢，我希望我从可以三个方面呢跟大家思想。第一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他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他自己的旨意，从拉撒路的这一段的经节。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的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单纯的信靠，单纯的信靠。我们要从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姐妹的身上来看见神所在乎我们在他面前所摆上的是什么东西。第三件事情呢，我要跟大家看见的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呼叫拉撒路的时候，其实呢这一段的经节我相信你们听过很多的传道人讲，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不仅仅只是对拉撒路的呼召，在约翰把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下来有很大的意义，它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世人的呼召，也可能是对你对我的呼召。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在约翰 老约翰写这本福音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神迹，因为它是在主耶稣基督离世以前所行的最后一件神迹。你们晓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有总共有七个神迹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行的。好，那这一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也是因为这一个神迹之后，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就商议说，他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如果我们再不去制止他的话，那么人通通都要去归从他了。所以这一个神迹可以说是在耶稣在事工在世界上面事工的一个转捩点。在这个神迹之后，主耶稣基督就要被捕，准备上十字架。因为这个神迹行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是在最后一个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时间。所以这一个神迹具有许许多多的重要性，在约翰记载，尤其是当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圣经，还有今天看到你们为这段圣经，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原文的意思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约翰福音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讲到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好牧人。这许许多多讲到说我是我是我是的时候呢，我是真葡萄树，这是其中的一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那这所以这一段圣经的重要性呢，从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去看，但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分享这么多的重要性。我只从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的是，主耶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有他自己的时间。当我们看见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弟弟生病的时候，他们差遣人去主耶稣基督那边告诉他说，你所心爱的拉撒路病了，病了。那当耶稣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圣经。好，当耶稣听见这一个消息的时候呢，耶稣在第四节的地方就回答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每一位爱他的人我们所有的请求。我们还没有跟神请求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因为他回答这个报信的人说，这并不至于死。结果之后呢，他又在那个地方就多待了两天，然后才起身去耶路撒冷看拉撒路。他知道我们的请求，但是当我们在遇到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请求。我们教会的陈长老他在去年的11月初的时候，那是一个礼拜一早上，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就听见了，接到了一个电话说他出了车祸，是在马路上面走的时候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辆车子因为左转没有看到他虽然他是绿灯但是这个车子在左转就出了一个意外，撞到了他。那我们听见了以为不是很严重我们就为他祷告就认为没有什么的大不了的。结果没有想到那一天的下午，医生就已经宣布他已经脑死，所以可能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这个消息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通通都不知所措，有点像马大和玛利亚现在的情形。我们迫切地为他祷告，整个的教会来到医院里面为他祷告，那我们似乎没有这个感觉神会听我们祷告，因为医生已经宣布他要死亡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遇见我们自己人生的危机的时候，跟我们在思想别人的危机的时候是不一样。 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困难？神知不知道你的困难？神知不知道你现在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神知道，但是为什么神没有答案呢？这是我们每一个遇见，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恳切的跟神祷告，神没有答案？但是主耶稣基督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像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跟我们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生离死别，从神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问题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它？我记得礼拜一下午我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我马上就去赶到医院。礼拜天我才和陈长老我们一起在教会侍奉，前一个礼拜我们才一起吃了晚饭。但是礼拜一中午早上去上班，他中午出去吃饭，身体外面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仅仅只是因为撞到他的脑部里面的脑出血，医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我在那个地方我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圣经里面的教训，我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也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教会。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大的需要，你们教会有需要，我们教会也有很大的需要。在我们最需要同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神要帮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同工带走。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在我们当中彰显神迹，但是神没有听我们祷告，神让我们等候。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讲，他听见了之后又在那个地方住了两日，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等候过神的应许？有没有？我有等过，还好这边只有两天哈。你知道等候神的应许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长老礼拜一出事，神礼拜四就把他接走了。那个四天的时间，对他的家人，对我自己来说，长过一年。因为让我们的心情始终没有办法放松。我从这一件的事情和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在当时面对他自己弟弟重病的时候，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时间，我才第一次的理会到为什么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这样子大声的呼求说，主啊，若你是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弟兄姐妹，耶稣在那边等了两天，但是等候并不表示耶稣单言。我再说一次哈，等候并不代表单言。我刚刚讲过，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在他面前的请求，他也知道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挣扎，但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等候并不表示他在单言，他有他很大的美意在里面。因为他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这是为你们的缘故。神让我们在我们所经历的危机和困难当中等候， 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这个习俗，就是人死了之后前面的三天，他们认为他们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他，所以还没有死透，在这个三天之内随时他们可能会活过来。但是第三天以后呢，他的脸会变色，整个的尸体就会改变，那么那个时候呢，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习俗，这个人是死透了。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让他们知道拉撒路是真的死了，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彰显的神迹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让他从死里面复活，为着弟兄，为着他们的门徒们预备他们的心意。当他们后来看见主耶稣基督自己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了解到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大能。好，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单言了两天，你们如果算一下的话呢，他住了两天然后起身去，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四天了，是不是？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他没有在那边住两天，他就立刻起身前往的话，他到了那个地方拉撒路死几天？两天，是不是？是不是？好，所以你就晓得耶稣他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他不是在单言，因为他有他的心意。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让我们等待呢？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让我们等待呢？我们教会的陈长老他出事的第一天下午的时候，医生就宣布了他的脑死，他要家属们那一天就把他的生命的一些的补助的东西全部统统都拔掉。那么他的家属非常的忧愁，非常的悲哀。那当我们弟兄姐妹来到医院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我们等待，神要我们等待神说要让我们看见，在他的身上要看见神的荣耀。是不是可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所有的祷告和祈求，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求你的荣耀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彰显。我们耐心的等待。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遇到困难，但是困难和苦难也许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痛苦和困难的当中，在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里面，你可以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如果在这个四天的里面，如果在这个四天的里面，马大和玛利亚和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认识到了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是多么的深的时候，那么这四天的经历没有白白的经过。但是如果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仅仅只是在自卑、自怜、自爱，完全没有办法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浪费了这四天神让我们预备的时间。换一句话说，无论你的生命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困难，无论你的生命现在在经历什么样子的挣扎，或许是一般人所不能够知道的，或许仅仅只是神给你的一些考验，但是弟兄姐妹，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让这些困难的经历、困苦的挣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让这些挣扎的时间 可以成为你经历神最宝贝的经历。我刚刚说过，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是靠不住的信心，但是在这些的 trial， 在这些的经历，这困难的经历当中，如果我们可以从里面得胜，不单单是得胜，让我们经历神更多的话，我们没有浪费神让我们学的宝贝的功课。你知道 Madison 教会很多的大学的学生哈，但是我现在好像看没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当中，是不是现在年轻的学生就放暑假放寒假都跑出去玩了哈？在做学生的时候很辛苦啊，一个学期要考好几次的试啊，这个还要写 paper， 然后老师呢考不好的话呢，还有可能这个会被退学啊等等这些的困难啊。但是在我们接受这些考试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说好像为什么老师这么样苦待我们，不会，因为你知道这些重重的考试乃是要让我们训练得更好，所以在每一次考试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很努力的去预备准备你自己，装备你自己，好叫这个考试的经验结束了之后呢，你自己的知识和你自己的程度水平都会更上一层楼。这是我们学习的经验，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我们到了第四天，第三天的晚上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平常我们教会大概有两三百个人了，平常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大概有二十几个人，二十五个人。那天晚上我们教会总共有七十个人到陈长老所住的医院里面，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跪在地上为他祷告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没有其他的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求神将他的荣耀借着这一件事情彰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有在的神，他可以叫瞎眼的看见，他可以叫瘸子行走，他可以叫死人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若他的旨意愿意成全在我们当中，他必然可以做，虽然在人的眼睛里面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联合在一起努力地为他祷告。我们不错过每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那天晚上我们通宵的留在医院你晓得我们教会有位冯秉成牧师，他留在医院彻夜的留在医院陪伴陈长老的妻子。到了第二天到上午的时候他的情况就开始转坏，也到下午的时候陈长老就离开了我们。在陈长老离开的之前其实他一直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的妻子当我们在去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但他跟我们分享一句让我心里面很感动。他跟我说，我感谢神，因为他的平安与我同在，我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神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单言，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记住弟兄姐妹，他有他自己的时间。生有时，时 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有他自己的心意。无论我们遇见的困难是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学会呢单纯的信靠。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件事情，神要我们学会一个单纯的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并不表示说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不会失望难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反应。在第十七节的地方，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好，还没有进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在他们家里面外面的村子外面的地方，耶稣到了。那么马大听说耶稣到了，就急忙的跑去到耶稣的面前。马大到了那边之后，二十一节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们看马大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责备耶稣？他是不是责备耶稣？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马大有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感情。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他对耶稣有信心。他难不难过，弟兄姐妹？他失不失望？他失望。对神的信心并不代表说我们不会难过，我们不会失望。我们整个的教会，包括冯牧师，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彻夜的祈求，我们会不会难过？会难过。我们会不会失望？有些弟兄姐妹失望了，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我们要为后事怎么样祷告了。对神的信心并不表示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和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不会经历一些的困难，我们不会经历一些流泪。但是神赐给我们眼泪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借着我们的眼泪可以洗去我们的忧伤。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流泪，神都知道，神也都将它收集起来。神知道我们的难过。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在神的面前受苦，神知道，神不是不知道，并不表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不足。但是对神的信心绝对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再说一次，我们对神的信心绝对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面对神的知识。如果你仅仅只有头脑里面对神的知识的话，那么你的信心是不够的。你看马大和玛利亚跟耶稣之间的对话，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你看马大的信心，他对神的认识很清楚哈，是不是？好，看起来好像他有很多的很大的信心，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什么？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在末日复活的。马大有好多好多头脑的知识，是不是？我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我知道你说的意思。耶稣的意思不是，耶稣是说我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让拉撒路复活，耶稣要帮助我们做一个飞跃，把我们头脑的知识的信心转变成对他完全的依靠。 你再看看玛利亚，玛利亚，我们再看看玛利亚，在32节的地方，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怎么样？玛利亚和马大不太一样哈，马大是耶稣所深爱的姐妹，玛利亚也是耶稣所深爱的姐妹，他们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个性，一个是好动，一个是安静，一个呢常常用逻辑和头脑的分析，另外一个呢就只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他问了耶稣同样的一句话，他说，耶稣，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可是他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一到了耶稣那边，他就匍匐在他的脚前。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再说。这是玛利亚，耶稣爱他们两个姐妹。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25节，耶稣对马大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们要信靠我的时候，你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我就是你们生命的全部。神要我们的信心不单单仅仅只是我们在世上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一些短暂的祈求，过眼云烟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思想过拉撒路后来怎么样？后来他去哪里了？啊，死了，是不是也死了？和世界上面其他所有每一个人都一样，通通都死了。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仅仅只有短短的七八十年。如果你的眼睛所看见的只是今生的东西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耶稣知道我们人的有限，他体恤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你的困难，但是他要把我们在这个对今生这个短暂的事情要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对玛利亚说，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或者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谁可以说这样子的话？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一句话说，不单单是拉撒路会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会复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复活，而且要接受审判。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有人解经家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是讲到说末世的时候呢，那些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些还没有死的人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永远不死。你可以这么去了解他，但是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的就是 word for word， 凡活着信他的，我们这一群活着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永远不死。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会死。你信这话吗？你信的这话，你信得过这话吗？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吗？如果主耶稣基督他在所说的仅仅是我们肉身的事情的话，那么他没有说，他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借着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大能。信心是什么？不单单是我们头脑里面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信心乃是将你的全身和全人放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让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的话，我们对他的信心还不够。如果你所有的决定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的话，你对神的信心可能仅仅只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如果我们可以在凡事上好像玛利亚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伏伏在他的脚前，单单的依靠他。你有困难吗？把我们的困难放在他的手中。陈长老师在十一月初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传统是弟兄姐妹会来到台上做见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陈长老的妻子，我们所亲爱的佩霞姐妹，她也到台上面做见证。我不晓得在那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姐妹她流了多少的眼泪，我们也陪她流了多少的眼泪。可是当她走到台上来的时候，她是来做感恩的见证。我听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在底下就不断的一直流泪。又从他嘴里所说的，你可以看见神的信心是怎么样子的活在他的里面，他怎么样去胜过这件事情。他看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看见的是神怎么样爱他的先生，神怎么样爱他的先生，接着他先生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侍奉，借着他先生对弟兄姐妹的爱，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虽然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怎么样在他的身上彰显。他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他在这个教会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教会里面有一次的祷告会有这么多人的，从来没有看过一次教会的祷告会有这么多人。他感谢神，如果神可以借着这一件事情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再次认识到我们生命的短暂，我们明天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明天会怎么样你不晓得，你有好多的计划，有好多的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可能明天就把我们接走。当你面对神的时候，神问你说你在这个世上为他做了什么，你的回答会是什么？你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感谢主。我们的姐妹在台上说她知道她的先生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是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借着这一件非常不幸的遭遇，可以叫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我相信神让 Madison 的教会这几年来经历到许多的困难，一直在你们当中没有传道人，非常的辛苦。虽然我们教会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帮助你们，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帮助你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 share， 我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难处，我们也可以经历你们的难处。其实呢，在帮助你们的过程当中，更是在提醒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在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但是我相信神让你们经历这些的困难不是没有原因的，弟兄姐妹，如果神的荣耀没有办法在这些困难当中在你们当中被彰显的话，那么你们所经历的困难就是白受了，你们所经历的这些的遭遇和苦难就是白白的经过，没有学到任何的功课。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些的困难在我们当中可以成为神的荣耀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如此，因为神的旨意原本是如此，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他叫你们等候，并不表示他在单言，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最后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耶稣晓不晓得拉撒路要复活？弟兄姐妹，耶稣晓得，因为他来原本就是要把他召唤出来的。那么耶稣为什么哭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大家都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哭是因为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哀伤，因为这一些人他们的信心的软弱，耶稣心里面难过，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对他的认识仍然仅仅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上面的知识，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完全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的话，耶稣也许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也会哭，因为他的信息已经是这么清楚，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已经是这么样子的完全，可惜我们今天对他的认识是这么样子的肤浅，是这么样子的软弱。当耶稣来到坟墓门口的时候，耶稣对拉撒路的呼召，也是我今天最后的这一段，是耶稣对神对世人的呼召。首先我们看在第38节的地方，对不起，在39节的地方，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已经4天了。换一句话说，我刚刚跟大家提过他们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知道第四天以后，他们知道这个人已经是死透了，已经死了4天了。在我们认识神以前，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好像拉撒路一样，是已经死透了。但是神的恩典，神的爱拯救了我们。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好，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是什么样。有人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啊比喻成拉撒路，有一些人呢是还在洞里面已经死透了，有些人是还在洞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听了耶稣的呼召已经走出来了，可是呢身上的带子还没有解开来，身上的带子还没有解开来。那有一些人呢是他们身上的带子也都解开来了，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活人。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坟墓面前的时候，当我第一次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是26年前，我是一个已经死透了的人，在我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我也不认识神，我也不愿意去知道神，因为我是一个与神远离的人。但是你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对马大说。马大说，主啊，他身体可能已经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但是主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当神对我们发出呼召的时候，他没有叫我们做任何的改变，他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好人之后你 你才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他没有对我们说，你要靠着你什么样子的行为，你才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他仅仅是对我们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主耶稣基督接着他就大声的呼叫说，拉撒路出来。你们可能有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传道人说，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还好耶稣没有说死人出来，他如果说死人出来的话，那不得了，那全部的死人通通都要出来了。我相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哈，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按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他是按着你的名字呼召你。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还记得1984年的时候，坐在底下听牧师讲道，听一听，听一听，听一听，听完了之后，牧师就开始呼召，呼召的时候就叫我们出来。然后我这时候就觉得说，这牧师怎么在叫我出来的？结果散会了之后，我说牧师，这个我才第一次啊，你这样子呼召不太好意思哈。牧师说我没有在叫你啊，他说我不是在叫你啊，我每一次都这么呼召的。但是我感谢主。因为从那一次开始，圣灵就在我的心里面做工。每一次牧师呼召的时候，我都知道神是在呼召我，神是按着你的名字在叫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不是？是不是？牧人认得羊的声音，羊也认得主人的声音。神认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他按着我的名字呼召我。结果那一次我走出去的时候，我的牧师有一点惊讶，我的牧师王牧师，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很认识他的，我的牧师有一点惊讶，他说 我还没有想到你已经 ready 的要出来了。因为还有很多的人呢，呼召了很久没有出来，但是我说牧师啊，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呼召我。因为神认得我们每一个人，当他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原本已经死透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没有关系的人就出来了。但是不单单是要出来，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因着信可以称义，但是主耶稣基督吩咐其他的人，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如果我们已经是认识神的人，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把你身上的缠累和捆绑一一的解开。要背主的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错，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信心啊！如果你的信心在你的生命当中结不出任何果子的话，那个信心是死的信心。如果你周遭的人因为看见你没有办法去信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你要问问看神，也要问问看你自己，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流露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仅仅只是头脑的知识，没有行为的信心表示你的生命不是在他的掌管之下。耶稣说解开，叫他走。耶稣是对那个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死人，如果我们也是拉撒路，如果你属灵的生命已经被神唤醒了，弟兄姐妹，求神祝福你们，让你们生命的一些的残累和捆绑一一的解脱，不要再被这些事情所残累了。想想看，神在你生命上面所做的哪些的改变？很简单啊，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很简单，我们必须要有肢体的生活。你一定在教会里面的聚会，在团契里面的侍奉，你的周遭一定有一些基督徒和你一起过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二个，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一定知道怎么样自己读圣经，你也喜欢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的话语你可以自己得到喂养，不是天天只靠礼拜天传道人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喂养，你自己应当可以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因为你喜爱神的话语，你一定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支取力量。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有一些的奉献，因为你知道神怎么样子的爱你，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那么把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无论是时间，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才干，拿出去给神所使用，最自然无比的。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因为你已经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你不可能不出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从这几件很简单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自己的回想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捆绑是不是已经被解开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肢体生活？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灵修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奉献的生活？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康的传福音的生活？很简单，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借着拉撒路复活，拉撒路后来又死了，但是他说明一件事情，他是神的儿子，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的大能，他借着拉撒路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他面前是要有那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永远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被回转过来。他更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会有苦难，是会有困难，但是让我们借着每一次的苦难，每一次的困难都认识到神的大爱，他有他的时间，他知道你的困难，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你借着这一段的圣经，主，你再一次让我们经历了你的大爱。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所遇见的一切的困难和苦难，主，你都知道，你都明了，你绝对不是单言，但是你让我们等待是有你自己的旨意，是要叫这一切的事上让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召唤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那沉睡的属灵的心灵里面苏醒过来，能够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脱开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残累和捆绑，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把我们自己敞开来面对你。主啊，让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让你全然的支配和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